挂了好几年了，一回都没想过。 这这像人呐，啊，秤砣呀， 啊， 那是死个胆儿的，他不想。 哦，死个胆儿的不想。 哎， 那炸弹那不是死个胆儿的。大铁疙瘩咣咣的响得更厉害吧， 炸弹里头得有药，有药的他才响呢， 药铺里卖那药丸子那那怎么不响啊？ 我还没听说药丸子响了呢。 哪个抽屉里没有药啊？怎么不响啊？ 哎，他往嘴里吃的不响。 往嘴里吃的不响？ 哎， 小朋友吃的那泡泡糖那不是往嘴里吃的，一咬那那不响。 你说你怎么找这东西来了？ 嗯 啊，那个泡泡糖啊， 啊， 这个泡泡糖啊它有这个胶皮性。 有胶皮性？ 哎，是有这胶皮性的它才能响呢。 有胶皮性就响？ 哎， 我穿那鞋胶皮底儿它怎么不响啊？ 胶皮底呀， 啊 胶胶皮底挨着地它不响， 啊，胶皮挨着地不响。 哎， 那三轮车放炮，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87.6， 各位朋友好，下面呢， 啊， 我来给大家表演个节目。 哎呦，您表演什么节目？ 我要给大家说相声。 相声？ 哎，对， 太好了 啊， 都喜欢您的相声啊。 是吗？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呀。 普通演员。 您的相声有特点。 哦， 啊，语言清脆。 哎，不行。 幽默诙谐。 不敢当。 大家都爱听。 不行。 特别是对这个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啊， 大家的希望值特别高。 哎呦，不行。 每次见到您不用您说话 啊， 一看见您我们就乐了。 是吗？ 著名了。 啊， 您贵姓？ 我捧了我半天不知道我姓什么。 也不是说不，我就想问清楚了 啊， 只能弄弄问题。您说吧。 我姓石。 姓石？ 哎， 哦，您是工长石还是立早石？ 工长啊念张 啊， 立早也念张。 哦，这个张先生的相声大家一定要多听。 对，谁张先生啊？ 你不是说姓张吗？ 我不姓张。 不姓张你姓什么？ 我姓石。 石哪个石啊？ 石头的石啊。 石头的石是吧？ 啊， 哎呀，这我就奇了怪了。 嗯， 这个北家姓氏有那么些个姓你都不姓 啊， 你偏姓这石干什么呀？ 我这事儿我也琢磨过。 对呀， 姓石这事儿 啊 不怨我。 哦，怨我？ 怨有你什么事儿 啊 对呀，啊，我就说呢，这里有我什么事儿？ 怎么说？ 你凭什么姓石？ 我给您解释解释。 你怎么姓石的？ 因为我们家呀， 啊， 上辈子， 嗯， 有姓石的， 嗯嗯， 也就是说我爷爷姓石， 嗯， 后来有了我父亲， 嗯， 也随着姓石。 哦， 生养了我， 哦， 我也随着姓石。 应该 这叫子随父姓。 嗯， 高曾祖遗刘。 哦，您姓刘 啊？对， 这刘先生的相声。 谁姓刘啊？ 他是他们这个刘啊。 啊，我怎么又姓了刘了？ 哎，你讲理不讲理啊？他刚说的我们是高曾儿子刘了。刘姓刘啊？ 高曾祖遗刘 啊。 我并不姓刘。 那你姓什么呢？ 我姓高。 对了吗？ 对， 嗨，这个小高得下来。 您别想 多听， 你把我绕得糊涂了 啊！ 我就姓石。 你别闹，你到底姓什么？ 石， 肯定了 啊，肯定。 不闹啊。 那真姓石。 真姓石 啊。 姓，你刚才说那个意思是这么个意思是吧？因为你们家从那个老高那儿那个不是。 上辈儿，哎， 啊，上辈儿那会儿他就姓了石了。 对了， 后来呢，就传到你姥爷这儿了。 哎， 你姥爷呢？ 您等会儿，等会儿， 姓石啊？ 没我姥爷什么事儿 啊？ 我爷爷姓石。 哦，对对，一辈一辈往下传。 我爷爷。 对了，你爷爷呢，就传到你舅舅这儿了。 对了， 你求我舅舅什么事儿啊？ 怎么回事？你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胡说八道？我父亲 啊，你父亲 没我舅舅什么事儿？ 没有，他们不姓。 哎，对，没有舅舅， 就是你。哦，你爸爸， 对， 对不对啊？ 对 对, 对， 你爷爷传到你爸爸这儿了。 嗯， 后来呢，又把您呢又请出来了， 这不像话。 请出来以后呢，这怎么办呢？ 啊， 你爸爸心里他嘀咕 啊， 对不对？他怎么办呢？ 啊， 我得跟他商量商量啊。 跟我商量。 哎，有一天你爸爸就把你请出来了。 哦， 哎，儿子，过来。 嗯。 你呀，啊，也不小了， 是 不是啊？ 嗯，

不易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只有甜和没有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总爱的悲剧誓言不再难追，全都实现。深如歌，藏着欢乐，海阔天空，来去从容，不惹烦忧。有了你，别无求。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种。生如海，无意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只有甜和没有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不再难追，全都实现。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停歇，让你的生命自由甜和美有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还要坚决，要给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不再难追，全都实现。